两只金桔。金桔，圆溜溜的金桔，大的没有乒乓球大，小的比冰冰的鼻子还小，好像一只只金色的蛋子。奶奶买了一包金桔回来，洗干净了，放在一只玻璃盘里。哪来这么小的橘子呀，真好玩。冰冰还是第一次见到金桔呢。这叫金桔，奶奶告诉冰冰。 金桔，金桔真像金蛋子。 冰冰拿起一只，剥了皮，一下扔进嘴里去。 吃！ 冰冰鼻子一挤，连忙把金桔吐了出来， 酸酸酸死了。 奶奶给惹得哈哈大笑，说：“小宝贝，橘子你吃过，是吃它的瓤，金桔呢，正好相反，是吃它的皮。”说着，剥了一只金桔，把它的皮递给冰冰，你尝尝，可好吃了。这金桔的皮呀，还能治喉咙疼呢。冰冰尝了尝，真的，一点儿也不酸，可好吃了。他吃着吃着，忽然想起王老师来了。王老师今天教唱歌，声音沙沙的。他说他喉咙疼。 奶奶，您说的是真的吗？ 你都尝过了，还问奶奶？当然是真的。金桔的皮不是很好吃吗？ 不是不是，您说金桔的皮能治喉咙疼是真的吗？ 真的真的，奶奶几时哄过你呀？冰冰听了，就挑了两个最大的金桔放进口袋里去。第二天，冰冰上学去，王老师正在给小朋友剪指甲。冰冰把手伸到口袋里去掏金桔， 一想，不行不行，上回去公园，红红给王老师吃奶糖，他不吃，毛毛请王老师吃话梅，他也不吃，这可怎么办呢？ 正好这功夫，王老师转过身子，给一个小朋友翻脸子，冰冰忙把金桔掏出来，放在王老师的口袋里去。还好还好，王老师一点儿也不知道。过了一会儿，王老师领着小朋友跑步，冰冰挺担心，心里说：“金桔呀金桔，你可别跳出来。”还好还好，金桔好像很听话，没有跳出来。天气有点热，王老师往口袋里掏手帕擦汗了。还好还好，王老师掏的是另外一个口袋。王老师领着小朋友跑呀，跑到一棵杏树跟前停了下来。小朋友们，你们还记得老师说过这是什么树吗？ 记得，这是杏树。 对了，杏树开杏花，杏花结杏子，杏子可酸了。冰冰一听，想起昨天吃到金桔瓣的味儿，一下连牙根也酸起来了。 王老师，王老师，你可不能吃那瓤呀。 他想，等会儿一定得把这话告诉王老师。休息了，冰冰走到王老师跟前，眼睛望着他的口袋，轻轻地说： 王老师，不能吃瓤，只能吃皮，您的喉咙就会好的。 冰冰，你说些什么呀？ 王老师听不懂冰冰的话， 冰冰指了指王老师的口袋， 王老师往口袋里一掏，掏出两只圆溜溜金灿灿的金桔来。 小家伙，是你放进我口袋里来的吗？ 冰冰来不及点头， 踮起脚尖凑近王老师的耳朵说： 王老师，只能吃皮，要是吃了瓤，会把你酸得哭起来的。 下午，王老师又教小朋友们唱歌了。冰冰觉得王老师的声音一点儿也不沙哑了，唱得真好听。 金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